名人去到节目当中去分享自己真实的故事，而在收录在开讲了这本书当中第二本的第一篇这部品，呼吁大家不要吸毒。 从我的人群不出人，我的出口想发起来，我只能生存的 忙多忙，听得木的全咬了一个环，伸手拿起 和大鹏啊，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， 别挨骂了。